茫茫，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的这条微博，相信大家都是特别的有感触，纷纷去转发和评论，所以达到了8000多的评论量。内容呢，说的是等你装修入住之后就会立马后悔的关于厨房装修的10个坑，而且这十个坑很多人都踩过，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的看一下。对于咱们来说呢，可能很多人装修啊都是第一次，因为咱们可能攒了很多钱才有机会买上这一套房子。那装修啊第一次的话，就会有很多没有经验的地方。我们有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验，装修完之后就觉得，哎呀，考虑的不够周全，发现入住之后这个地方好像不合适，那个地方呢好像又有点奇怪。特别是像厨房、厕所这样的地方，我们可能一旦装修之后，如果你要再次重新来装修的话，成本就会很高。所以这次呢，咱们也把这十个坑给它一一列举一下，希望给那些刚刚买了房子、即将面临装修的朋友们带来一定的帮助。第一点啊，说的就是这个厨房的橱柜。这个橱柜呢，很多人在装的时候会忽略它的这个储物空间的一个分隔，以至于装修完之后发现很多厨具、很多餐具、很多锅都要摆在台面上，感觉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在这个橱柜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橱柜里面做很多的分隔，而且每个分隔的间隔一定要足够大，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我们的锅、我们的一些碗可以有效的全部放到橱柜里面。那第二个呢，就是台面。这个台面呢，大家一定要选择那种便于清洗的，因为有很多的台面呢，可能看上去很好看，或者是质地感觉手感也不错，但是这个清洗是第一位的。因为你每天都要在上面切东西或者是洗东西，难免会有一些汁，会有一些水在上面。如果说这个橱柜不是特别易于清洗的，再好看咱们也不要选择。第三呀，就是这个抽油烟机。很多人为了美观买了这个中看不中用的这种欧式橱柜，特别是这个欧式的抽油烟机啊，在我们中国人做菜的时候，很多煎炒烹炸的油烟非常的多，造成每天这个搞卫生的时间啊非常的长。所以这个抽油烟机一定要选择一个功率大的，最好选择咱们这个中式的款式，因为它的这个吸力相对而言会大一些。另外这个安装的高度也一定要注意好，不要安装的过于低，可能会碰到头，也不要过于高，因为过于高的话呢，可能很多油烟没有吸走就已经散到厨房的其他角落了。第四呢，就是这个冰箱。很多人都会忽略了这个冰箱的预留空间，以至于到最后这个冰箱不得已就要放到餐厅或者是放到客厅。而这个冰箱啊，一定要在厨房装修的时候预留好足够的空间，而且要千万注意不能和水槽紧挨着，以免经常碰见水出现这个漏电的问题。另外第五块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发现插座不够多，特别在这个厨房空间啊，我们的空间很小，很多人认为插座留几个就够了，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厨房的用电器相对而言是最多的。我们除了这个电饭锅、电磁炉，还有一些比如说打汁机等等等等，我们会在后续增加很多的一些小电器，所以这个厨房的插座一定要多预留一些。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看看还有哪几个厨房装修的误区，大家一定要避免。 你离开之后多久的时间，也没有什么好消遣，太多的遗憾让日子变慢，窗外枫叶落寞了季节，你说算了吧的那个画面，夹带着伤感浮现，你就这样消失在说得太快，还来不及 开之后多久的时间，也没有什么好消遣，太多的遗憾让日子变慢。窗外枫叶落寞了季节，你说声喇叭的那个画面，夹带着伤感浮现。你就这样消失在人海，我想孤独小孩说得太快，还来不及挽留就被丢开。我从来不曾对你责怪，只是不能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在厨房装修的时候千万要避开的十个误区。那第六点呢，就是煤气了。煤气管道啊，千万不能做成暗管，因为如果一旦出现漏气的话，会有可能酿成很大的一个灾难。另外呢，这个煤气表也千万不要移动啊，因为这个煤气表如果你一旦移动的话，发生漏气这样的情况，可能燃气公司是不会来帮你进行处理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地砖，厨房的地砖一定要选择防滑地砖。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做菜的时候会有一些汁儿，特别是一些油容易滴在地上。如果说你选择普通的地砖的话，就很容易把你给滑倒。如果是防滑地砖的话呢，它一是便于清洗，二呢它有很好的一个防滑性，以保证你的安全。在墙面方面呢，一定要选择那种大块的瓷砖，而且呢一定要贴到顶，不要预留很多的缝隙，这样的话呢便于以后的擦洗。对于吊顶方面来说，厨房的吊顶材料选购一定要注意防火、防潮跟防水，最好不要选择石膏板吊顶，可以用一些品质很高的一些铝塑扣板进行吊顶。最后再来说一下照明，厨房的照明一定要充足，灯光的颜色尽量要选择白色。另外呢，在这个洗涤区和操作台也要增设一个橱柜的专用的小射灯，以保证充足的光源。比如有些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切一些东西，或者需要洗一些很小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射灯帮你增加光源的话呢，会让你方便很多。好，相信大家呀，这么大的一个转发量，可能也是很多人都在装修的时候，特别在厨房这一块遇到了以上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介绍啊，可以帮助您在厨房装修的时候少走一些弯路。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看着你往前走，伸出了手却又说不出口，你的执着，你的温柔，脑海不断重播，眼恋着我就这样，地球又转了几周。键盘上的晚安，星空下的早安，该怎么顺其自然？一寸慵懒做了我的茫然，我的勇气在这瞬间点燃。为你勇敢，为你变得强悍，为你学会。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这一节咱们来说一说关于在北京生活的那点事儿吧。其实可能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刚刚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刚刚在北京买了房子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的那些年轻人，大家可能这个生活的空间都不是特别的大。我身边就有一个同事，他可能只买了一个非常小的开间，这个开间大概也就只有20平方左右。当时我们都在想，买了一套这样的房子将来怎么生活呢？难道只做成一个卧室吗？其实这个小开间也可以有大用处，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我们可以把这个很小的空间来做一个很巧妙的搭配，让你的这个小房子，让你的这个小窝可以变得功能更加强大，空间也更加强大。比如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一个15平米的小窝，咱们应该怎么样把它给布置好。说起来15平米这个数字，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们家的一个客厅都不止15平米。但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这个15平米可能就是他的全部空间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其实有效的利用空间可以把你的空间变得更加的大。就比如来说，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全新的设计，让你的床浮在空中。意思就是讲，我们可以在这个屋子里面做一个类似于隔断一样的东西。这个隔断呢，有点像咱们大学的那种高低床，下面是自己的这个书桌，然后衣柜，上面呢是自己的床。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床呢变化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做成1米8的，或者是2米的，这样像一个夹层一样啊。当然，这个前提是你的房间的挑高不能太低，否则的话，你这个上部的空间会显得比较压抑。在你的这个挑高足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隔断，使得你的床和你的衣柜就可以放在一起了。比如说，我们加上一个小梯子啊，就可以上床。然后在下方呢，我们可以一边做成这个衣柜，同时在另外一边把它当成我们一个厨房的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洗手的空间。这样的话，在非常小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就把它完成了3项功能，一个是洗手台，另外一个呢是衣柜，而上方呢就是我们的小卧室。而余下的空间我们应当如何来做呢？余下的空间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写字台，还有我们的小客厅。这个写字台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可以折叠的小桌子，平常的时候呢，我们一个人生活就把它给折起来，然后可以当写字台，也可以当你的小饭桌。当然，如果家里面来朋友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展开，展开了之后呢，就可以有很大的面积啊，供客人们来吃饭。在写字台的这个地方呢，可以类似于像电视柜一样的一个柜子，但是呢，可以把它适当的做得高一些。另外，既当成电视柜，又当成我们的一个储物柜。 To reach out, thinking we could get together. You know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咱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15平的一个小开间，咱们应当如何来改造。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买一个小的折叠桌，让它既当餐桌又当书桌。那对面呢，我们就放上一个长一点的一个电视柜，这样的话可以使得你的电视机放在上面，而下面可以放一些你常用的一些生活物品。 残余的内疚，有了自私的念头，怎么能醒？ 这个空间这么小，我们发现这个厕所空间似乎还没有。其实呢，我们的厕所空间就在我们的衣柜的后面。我们可以把这个衣柜呢做得稍微薄一些，你这个2米宽的床，衣柜大概做成1米或者80厘米的话，我们还剩下有1米多宽的空间，我们可以做成我们的小的卫生间。我们可以洗澡，也可以当成我们日常的一个洗漱。当然这个里面给大家建议，一定要贴上那种稍微显大块一点的瓷砖，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使得你很局促的空间在视觉上啊有一个很大的效果。除此之外呢，咱们要来说一说刚才讲到的这个切东西的位置了。其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小书桌当成我们的操作台，用来切我们的菜。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采用一种更加省地方的方法，就是采用一种抽拉式的一个柜子，在我们的洗手台的旁边，我们可以放上一个抽拉柜，这个地方可以把上面放上我们的砧板，在上面切东西。不过呢，这也有一点弊端啊，就是我们切的东西啊不能特别的硬，因为那样的话，这种抽拉柜时间长了之后非常容易松掉。除此之外，如果您还有地方的话呢，可以在这个窗户的附近咱们放上一张吊床或者是一张吊椅，你也可以当成一个平常休闲啊、看书啊、晒太阳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您看，虽然只有15平米的小空间，但是我们却厨房、卫生间、客厅，包括餐厅，甚至于连卧室都没有落下。只要您有足够的聪明智慧，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小空间给充分的利用起来。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继续。 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九九私家车广播，我是李恩。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九九九月生活，也有很多我们乐享生活的一些热心听友给我们留言，比如说会咨询一些关于我们这个家装方面的一些小的困惑，或者是一些很头疼的问题。那今天呢，就有一个叫做90后小伙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对于我们的一个新家来说，到底在装修的时候，我要预留多少插座才是合适的呢？那么今天啊，咱们就来给这个网友90后小伙来给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新家的装修啊，插座的预留是非常的有讲究的，因为如果你一旦预留的不好，或者是位置不对的话，可能将来你会发现你在买了一些家具或者买了一些家电之后，会发现非常的不方便。那么到底哪个部位应该预留多少插座呢？咱们就来一一的给你解释一下。首先咱们来说一下在这个门口的玄关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呢可以预留一个插座。其实这个地方的作用啊，用处不是很大，主要是为了以后临时的一个用处。另外呢，开关也需要放至少一个开关，可以和这个客厅的灯的开关啊做一个双控的控制。如果说有一个遥控开关的话呢，那就更加方便了，可以随时随地的控制灯的开关。另外在客厅呢，我们的插座预留一定要在电视机的附近，要预留2到3个，我们要考虑到这个音响、投影仪或者是电视盒子这样一个电源的使用。另外呢，插座还需要给空调预留一个，空气净化器一个，沙发两侧各准备一个，除此之外还要再预留2到3个。我们建议各位啊，可以把客厅里面需要摆放家具、摆放物品的位置先规划好，把这个位置规划完之后，在空出来的墙面上来安装插座，以防等我们将来这个插座安装好了之后，发现会被我们的这个家具所挡着，这样的话使用起来也是相当的不方便的。除此之外，包括这个吸尘器呀，还有这个茶具呀，还有咖啡机，可能都是我们会放在客厅的一个物品，所以呢，客厅的插座数量只可多不可少。另外这个灯的开关呀，也至少需要预留4个，比如咱们这个吸顶灯，还有咱们这个孔灯，另外走廊灯，还有装饰的效果灯，都需要把开关所预留好。在厨房部分呢，我们就需要首先冰箱要预留一个插座，另外炉灶旁也需要预留一个插座，我们可能会放电磁炉来使用啊。在水槽的下面也要预留2到3个插座，我们用来放这个净水器或者是厨宝。在水台边也要预留一个，在操作台的上方呢要预留2到4个，比如说我们到那个时候可能会用一些小家电，主要就靠这个操作台上面的这个预留插座来用。另外消毒柜、还有微波炉、还有烤箱，我们都需要考虑到，如果您要选择使用的话，一定要预留好插座。除此之外，我们至少还要再预留1到2个，因为厨房是一个电器使用频率很高、电器很多的一个地方。另外这个灯的开关呢，至少需要2个，一个呢是吸顶灯，另外呢一个是操作台的这个射灯，我们都需要把它们预留好这个开关。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像餐厅、卧室这样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留好我们的插座。 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 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一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 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继续来回答一下关于我们这个网友90后小伙给我们留言，这个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应当预留多少插座这个问题啊。餐厅呢，我们一般情况下要预留一个冰箱的插座，这个冰箱的插座呢是需要一个三孔的带开关的插座，另外在这个餐桌旁需要预留一到两个插座，因为如果您吃火锅的话呢，可能需要电磁炉，另外呢还需要再预留一个进行备用，这个灯的开关呢也需要预留至少一个啊，用于这个餐桌的这个顶灯。在卧室方面呢，我们需要在床头的两边各预留至少一个插座，因为我们要放这个床头灯，另外呢还可以多预留一个，如果您要充电的话呢也需要预留好这个插座。 另外这个电视机的位置需要预留两个插座，空调插座需要一个，还有这个梳妆台我们也需要预留一到两个插座。另外我们还要准备好一个吊灯的开关。在书房这个位置呢，我们至少要预留一到两个插座，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个这个三孔的带开关的一个插座，用于安装空调来使用。卫生间呢可以多留几个插头，但是呢建议卫生间单独的用一路线，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安全。比如说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呢，最好可以带上这个防漏电保护的装置。插座方面，我们需要给洗衣机留一个，吹风机留一个，还有电热水器留一个，熨斗需要预留一个。除此之外最好还可以预留一到两个。另外这个插座也一定要选择那种带保护盖的防水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电热水器的插座呢应该距离地面是 1.5 到 1.6 米的位置来进行安装，注意千万不要将这个插座放在电热器的上方，这样是很不安全的，位置最好在1米5到1米6之间。最后您家里面的阳台呢也需要预留至少两个插座，因为有可能会把这个洗衣机放在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灯的开关也需要预留两个，一般情况下是给顶灯留一个，给壁灯也要留下一个。好了，希望这个介绍呢可以帮助咱们这个网友90后的小伙在这个插座预留的时候能够带来一点帮助。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插座千万不要嫌多，以防止您后期需要加电器的时候给您带来麻烦。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节目继续。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好的，欢迎各位的守候，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电视机。诶，前一段时间咱们刚刚说过关于这个 4K 的电视机应该如何来选购，它的这个分辨率啊，它的这个色彩呀，这些关键的数据我们应当如何来把握。其实呢，很多人家里面这个电视机啊并不像以前那样成了唯一的娱乐工具，可能很多人会有其他的一些娱乐方法，这个电视机的作用就没有当年那么的重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您再去花大价钱，比如说花这个大几千甚至于上万去买一台 4K 的电视机，或许就有点不太划算了。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他对于这个电视机的娱乐功能呢现在是越来越重视了。那对于这些年轻人选购这个娱乐性能很强的电视机呢，今天啊我们也给您推荐一些，以满足您对于这个电视机的这个娱乐的需求。首先第一款呢，我们要给您推荐的就是这个乐视的 X4，这个价钱呢并不是特别的便宜，大概呢是有2600多块钱。为什么说不便宜呢？因为它的尺寸并不大啊， 这个乐视的超四这款电视呢只有大概40英寸，但是它却有很强的娱乐功能，而且呢也经常会搞一些活动，比如说您可以时刻的关注一下他们的活动，有可能有些时候不到2000块您就可以买走了。它的这个电视机呢有一些特别的功能，比如说这个蓝光的护眼功能可以清除画面的闪烁感，同时呢对于您的视力也有一定的帮助。另外呢这个支撑也非常的稳固，颜色呢有黑色、银色还有香槟金色，可以说既动感又沉稳，另外呢还有一些高贵的感觉在里面。特别是它的这个 CPU 啊是一个8核的 CPU， 对于您玩游戏来讲是特别的实用的。当然如果您认为这个价钱很贵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也可以供您选择，比如现在有一些市场上的一些小品牌的电视机大概也是在40寸左右，但是价钱呢可能就要低很多，甚至于有一些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买回来。但是在买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啊，看看这个品牌是不是一些大厂商的品牌，至少要是那种正规的厂商出的我们才可以使用。同时像这样的电视机呢，它一般情况下也都会配备很大的内存，使得您玩游戏的时候或者运行一些程序的时候呢可以畅通无阻，占用空间也会比较小。当然这个画质方面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优秀啊，可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我想更多的就是大家用这个来播放一个影片或者是玩玩游戏，这样的电视机其实也可以满足您的一个正常的需求。 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继续为您来推荐几款既便宜又好用的电视机。这款电视机呢来自于长虹，它呢是一台32寸的电视，对于一般情况下客厅不是特别大的来说，32寸也是够用的。而且呢它的价钱也很便宜，一般市场价呢是在1000出头，但是有的时候赶上活动的话也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买走。另外呢长虹的电视机呢采用的是一个窄边的钢琴烤漆的工艺和外观，另外这个国外原装的这个 LED 的显示屏呢色彩也非常的好，另外呢它也有很强的一个 CPU， 可以说供您在平常的游戏啊娱乐呀、安装一个软件来说都是完全够用的。 辗转为你执着。 接下来呢还有一款电视就特别适合这个游戏发烧友了，这款电视机呢来自于海信，型号呢是 C320A， 它的价钱呢大概是在1400块钱左右。它的点在于哪里呢？在于它有一个10核的一个智能的处理器，您想要运行一些很大的游戏或者是一些画质非常高的电影，它会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带得起来。而且呢它的这个性价比也是很高的，另外这个画质虽然不比这个 4K 啊 2K 这样的那么精美，但是以它的这个尺寸来讲，您在视觉上还是感受不到那份差别的。最后呢再来跟各位来推荐一款来自于 TCL 的一款叫做 D32A 的电视。这个电视机呢是32英寸，一般家庭来讲也是够用的，它的价钱呢大概是在1400块钱左右，价钱也不贵，但是呢它是一个智能的双系统。诶，到底这个双系统有什么好处呢？您可以在运行的时候有不同的一个系统的选择，另外呢它也是一个8核的处理器，内置了很多这个热门的一些影视剧的一个 APP， 同时呢也直接给您开通了会员，您可以免费的去观看很多大片。除此之外呢这个电视机也有这个香槟金色的一个选择，显得非常的高贵和大气。 除此之外呢，它有一个锐度的处理功能，这个功能可以说是 TCL 的看家本领了，可以使得这个画面更加的鲜艳和更加的亮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噪点的降噪处理，也可以帮助您获得更好的视觉享受，而且价钱呢也不贵，只有1000多块钱。希望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对于电视机的这个选购的介绍，可以对于您购买电视带来一定的帮助。当然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明天同样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咯。 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是早知有今天，但刀锋不够知，恨你未带他剪那面前，留低闪光碎花像遗物，任我乱见，很憎我那么黑，我也要厌今，明日便去剪。我未够重伤，这双腿会走，想找你验过我心死没有，只可惜伤害不见彻口，也没借口来搏你吻后。我未怕献丑，剩莫多自由，不需再顾虑浓或淡妆，你不接受，我相识你女朋友，我想靠穿你门口，心死得更透。是是不敢再分心，但终于起了心，甚至为庆生招惹别人，而他更他与你有联系，令我动心。我喝到半死，谁活在我心？我未够重生，这双腿会走，想找你验过我心死没有，只可惜伤害不见彻口，也没借口来搏你吻后。我未怕献丑，寂寞 手，这双腿会走，想找你验过我心死。